快乐在耳畔啰嗦，青春笑出了酒窝，爱是雨滴化作糖果，一颗颗洒落，阳光流转在眼波，吻着记忆的段落，好多情节舍不得说，我在心中发热，反复抽烟不倦的思念，化作日与夜，清风与星月，落满天。小小时光岁月长长，慢慢将铺荒不忙，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生出见识的晴朗。小时光满意芬芳，喧哗中自在的生长，幸福中说，我在心中发热，反复重演。